你好，我是郝林。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并发安全字典 ThinkTMAP 的内容。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谈到了，由于并发安全字典提供的方法涉及的键和值的类型都是 interface 括号，所以我们在调用这些方法的时候，往往还需要对键和值的实际类型进行检查。这里大致有两个方案。我们上一篇文章中提到了第一种方案，在编码时就完全确定键和值的类型，然后利用构语言的编译器帮我们做检查。这样做很方便，不是吗？不过虽然方便，但是却让这样的字典类型缺少了一些灵活性。如果我们还需要一个键类型为 UIntSR 的并发安全字典的话，那就不得不再如法炮制地写一遍代码了。因此在需求多样化之后，工作量反而更大，甚至会影响很多雷同的代码。那么如果我们既想保持 ThinkTMAP 类型原有的灵活性，又想约束键和值的类型，那么应该怎样做呢？这就涉及了第二个方案。在第二种方案中，我们封装的结构体类型的所有方法都可以与 ThinkTMAP 类型的方法完全一致，包括方法名称和方法签名。不过在这些方法中，我们就需要添加一些做类型检查的代码了。另外，这样并发安全字典的键类型和值类型必须在初始化的时候就完全确定，并且这种情况下必须先要保证键的类型是可比较的。所以在设计这样的结构体类型的时候，只包含 ThinkTMAP 类型的字段就不够了。我在这里放了一段代码，你可以点击查看。代码中 ConcurrentMap 类型代表的是可自定义键类型和值类型的并发安全字典，这个类型同样有一个 ThinkTMAP 类型的字段 M， 代表着其内部使用的并发安全字典。另外它的字段 KeyType 和 ValueType 分别用于保存键类型和值类型，这两个字段的类型都是 Reflect.Type， 我们可以称之为反射类型。这个类型可以代表构语言的任何数据类型，并且这个类型的值也非常容易获得，通过调用 reflect.typeof 函数把某个样本值传入即可。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concurrentMap 类型方法应该怎么写。先说 load 方法，这个方法接受一个 interface 括号类型的参数 key， 参数 key 代表了某个键的值。因此当我们根据 concurrentMap 在 M 字段的值中查找键值对的时候，就必须保证 concurrentMap 的类型是正确的。由于反射类型值之间可以直接使用操作符等号等号或叹号等号进行判等，所以这里的类型检查代码非常简单。我们把一个接口类型值传入 reflect.typeof 函数，就可以得到与这个值的实际类型对应的反射类型值。因此如果参数值的反射类型与 keyType 字段代表的反射类型不相等，那么我们就忽略后续操作并直接返回。这时load 方法的第一个结果 value 的值为 new， 而第二个结果 ok 的值为 false， 这完全符合 load 方法原本的含义。再来说 store 方法， store 方法接受两个参数 key 和 value， 它们的类型也都是 interface 括号，因此我们的类型检查应该针对它们来做。我把代码放在了文章中，你可以点击查看。这里的类型检查代码与 load 方法中的代码很类似，不同的是对检查结果的处理措施。当参数 key 或 value 的实际类型不符合要求时， store 方法会立即引发 panic， 这主要是由于 store 方法没有结果声明，所以在参数值有问题的时候，它无法通过比较平和的方式告知调用方。不过这也是符合 store 方法的原本含义的。如果你不想这么做也是可以的，那么就需要为 store 方法添加一个 error 类型的结果，并且在发现参数值的类型不正确的时候，让它直接返回相应的 error 类型值，而不是引发 panic。 要知道这里展示的只是一个参考实现，你可以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去做优化和改进。至于与 concurrentMap 类型相关的其他方法和函数，我在这里就不展示了，它们在类型检查方式和处理流程上并没有特别之处，你可以在 demo 72.go 文件中看到这些代码。稍微总结一下，第一种方案适用于我们可以完全确定键和值的具体类型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构语言编译器去做类型检查，并用类型断言表达式作为辅助，就像 intStringMap 那样。在第二种方案中，我们无需在程序运行之前就明确键和值的类型，只要在初始化并发安全字典的时候动态的给定它们就可以了。这里主要需要用到 reflect 包中的函数和数据类型，外加一些简单的判等操作。第一种方案存在一个很明显的缺陷，那就是无法灵活地改变字典的键和值的类型，一旦需求出现多样化，编码的工作量就会随之而来。第二种方案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陷， 但是那些反射操作或多或少都会降低程序的性能。我们往往需要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通过严谨且一致的测试来获得和比较程序的各项指标，并以此作为方案选择的重要依据之一。我们来聊下一个问题，并发安全字典如何做到尽量避免使用锁。 SyncDMAP 类型在内部使用了大量的原子操作来存取键和值，并使用了两个原生的 map 作为存储介质，其中一个原生 map 被存在了 SyncDMAP 的 read 字段中，该字段是 sync-atomic-value 类型的。这个原生字典可以被看作一个快照，它总会在满足条件时去重新保存其所属的 sync.map 值中包含的所有键值对。为了描述方便，我们在后面简称它为指读字典。不过指读字典虽然不会增减其中的键，但却允许变更其中的键所对应的值，所以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快照，它的指读特性只是对于其中键的集合而言的。由 read 字段的类型可知，SyncDMAP 在替换指读字典的时候根本用不着锁。另外，这个指读字典在存储键值对的时候还在值之上封装了一层，它先把值转换为了 unsafe pointer 类型的值，然后再把后者封装并存储在其中的原生字典中。如此一来，在变更某个键所对应的值的时候，也就可以使用原子操作了。 SyncDMAP 中的另一个原生字典由它的 dirty 字段代表，它存储键值对的方式与 read 字段中的原生字典一致，它的键类型也是 interface 花括号，并且同样是把值先做转换和封装后再进行存储的，我们暂且把它称为脏字典。注意，脏字典和指读字典如果都存有同一个键值对，那么这里的两个键指的肯定是同一个基本值，对于两个值来说也是如此。正如前文所述，这两个字典在存储键和值的时候都只会存入它们的某个指针，而不是基本值。SyncDMAP 在查找指定的键所对应的值的时候，总会先去指读字典中寻找，并不需要锁定互斥锁。只有当确定指读字典中没有，但脏字典中可能会有这个键的时候，它才会在锁的保护下去访问脏字典。相对应的， SyncDMAP 在存储键值对的时候，只要指读字典中已存有这个键，并且该键值对未被标记为已删除，就会把新值存到里面并直接返回。这种情况下也不需要用到锁，否则它才会在锁的保护下把键值对存储到脏字典中，这个时候该键值对的已删除标记会被抹去。顺便说一句，只有当一个键值对应该被删除但却仍然存在于指读字典中的时候，才会被用标记为已删除的方式进行逻辑删除，而不会直接被物理删除。这种情况会在重建脏字典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出现，不过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被真正的删除掉。在查找和便利键值对的时候，已被逻辑删除的键值对都永远会被无视。对于删除键值对， SyncDMAP 会先去检查指读字典中是否有对应的键，如果没有，脏字典中可能有，那么它就会在锁的保护下试图从脏字典中删掉该键值对。最后 SyncDMAP 会把该键值对中指向值的那个指针置为 new， 这是另一种逻辑删除的方式。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指读字典和脏字典之间是会互相转换的。在脏字典中查找键值对次数足够多的时候， SyncDMAP 会把脏字典直接作为指读字典保存在它的 read 字段中，然后把代表脏字典的 dirty 字段的值置为 new。 在这之后，一旦再有新的键值对存入，它就会依据指读字典去重建脏字典，这个时候它会把指读字典中已被逻辑删除的键值对过滤掉。理所当然，这些转换操作肯定都需要在锁的保护下进行。综上所述，SyncDMAP 的指读字典和脏字典中的键值对集合并不是实时同步的，它们在某些时间段内可能会有不同。由于指读字典中键的集合不能被改变，所以其中的键值对有时候可能是不全的，相反脏字典中的键值对集合总是完全的，并且其中不会包含已被逻辑删除的键值对。因此可以看出，在读操作有很多但写操作却很少的情况下，并发安全字典的性能往往会更好。在几个写操作当中，新增键值对的操作对并发安全字典的性能影响是最大的，其次是删除操作，最后才是修改操作。如果被操作的键值对已经存在于 SyncDMAP 的指读字典中，并且没有被逻辑删除，那么修改它并不会使用到锁，对其性能的影响就会很小。总结，这两篇文章中我们讨论了 SyncDMAP 类型，并谈到了怎样保证并发安全字典中的键和值的类型正确性。为了进一步明确并发安全字典中键值的实际类型， 这里大致有两种方案可选。其中一种方案是在编码时就完全确定键和值的类型，然后利用 Go 语言的编译器帮我们做检查。另一种方案是接受动态的类型设置，并在程序运行的时候通过反射操作进行检查。这两种方案各有利弊，前一种方案在扩展性方面有所欠缺，而后一种方案通常会影响到程序的性能。在实际使用的时候，我们一般都需要通过客观的测试来帮助决策。另外，在有些时候，与单纯使用原生字典和互斥锁的方案相比，使用 SyncDMap 可以显著地减少锁的征用。 SyncDMap 本身确实也用到了锁，但是它会尽可能地避免使用锁。这就要说到 SyncDMap 对其持有的两个原生字典的巧妙使用了。这两个原生字典，一个被称为指读字典，另一个被称为脏字典。通过对他们的分析，我们知道了并发安全字典的适用场景以及每种操作对其性能的影响程度。思考题，今天的思考题是关于保证并发安全字典中的键和值的类型正确性，你还能想到其他的方案吗？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